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Hello， 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为您在19:30准时准点播出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 嗯，这个博虎点秋香呢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流节目，对，大型的，每次都必须要强调这个。 每次我们大佐哥都会强调一下。 大型的全媒体互动青年交友类节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以及情感问题，并且通过年轻人的交流方式以及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啦。 嗯，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呢，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当然啦，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对，然后您可以通过刚刚我们这个美丽的樊雪啊说的这两种方式，第一个是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第二个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然后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看一看在这个电台广播这个话筒背后的主播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还有嘉宾呢。 嗯，对， 不能喧宾夺主， 主要的 我们毕竟是交友了这个节目，又不是给主播交友是吧？ 是，其实这个是有那么点私心的嘛，对吧？ 嗯，我们这是又是一个那个大老远跑来的一个嘉宾，我们不能这么喧宾夺主。 对，这个我们每天呢都会请到一位漂亮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也可能是小弟弟小妹妹啊，就是他们是长相帅气， 好像大部分都是咱俩的小弟弟小妹妹。 没有，不一定。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长相帅气并且非常有内涵，比如说今天这位，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很 终于到我说话了， 等了半天了， 期待的看着镜头看了半天了。 没错，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现在该自我介绍了。 嗯， 大家好，我是一名轮滑少年，我叫王伟。 嗯， 我的性格呢非常开朗。 嗯， 然后 没了吗？ 然后 性格开朗。 反正我的爱好就跟我开头那时候说的，我比较喜欢玩轮滑。 比较喜欢玩轮滑，其实 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男生， 一个骨灰级爱好嘛。 骨灰级爱好的轮滑爱好者， 已经玩的非常久。 你是比较喜欢玩刺激的极限运动之类的吗？ 那个 还是 这个轮滑呢？它也有那个极限运动，但是我玩的呢是一个 安全性的， 对， 是吧？ 安全性比较 高的那种， 比较高的。 对，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这个你玩的这类轮滑，为什么说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比如说在我们俩印象里，刚刚范学也是说了，一说到轮滑就会想到那种极限运动，就是想到那个 觉得很危险， 一个大坡，然后从这边刷下去，然后再从这边刷再上去，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给我们感觉 是每天拿命来做轮滑事业的人。 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玩的这个轮滑，它是一种属于什么样的类别？ 问题，这轮滑呢分为三大类别的。 嗯， 有一个是平滑， 平滑 就是有12个桩，在桩上 转圈圈的那个， 跟轮舞差不多 啊，就是转圈圈的那个是吧？ 节奏来 转，很酷， 哎，对，这个也很酷 啊。 还有一个就是主持人说的， 嗯， 那个像极限，那就叫 KSJ 和极限， 哦， 这非常也非常非常的有那个。就是特别 有挑战性，危险系数特别高。 这狱里边危险系数特别高的， 嗯， 比如就看你就像主持人看到的， 嗯， 每次就是这种玩这种极限的都比较外国人比较多， 对， 像什么看他那轮滑呢，就是卡电杆，嗖就滑过去了，是吧？ 啊，对， 这特别 之前 都玩腻。 之前也有看到过那个就是搞笑的视频里边，就比如说滑轮滑的，或者是玩那种自行车 的， 或者是滑滑板的， 我就看着就贼疼，贼疼。像我这种惜命的就不敢。 谁不是啊？ 因为我跟轮滑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我小时候4年级左右，就是跟一个情侣，一对情侣，其实没有说我非要跟人一起玩，可能 是 小时候长得比较可爱。就是可能就是长得比较可爱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在公园把我给拦下了，就说一起去玩一下什么的，然后两个人就跟不约而同一样同时松手了，把我给丢出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仇视爱情又仇视轮滑 啊。我明白了， 给我磕的挺狠的。 就是当时你4年级的时候是个小孩儿， 对， 然后正好有一对情侣呢碰到你的时候， 可能是 男生 想表现什么， 男生拉着你的左边的手， 对对对， 女生拉着你右边的手，然后两个人甜甜蜜蜜非常和谐的三个人一起向前滑的时候，这两个人不约而同情侣之间的感觉嘛，然后一下子刷。 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那个小姐姐先松了手，然后那个小哥哥可能觉得单独拎着我不好吗？还是因为他是真的没有揪住我，因为我小时候还挺胖乎的，然后就把我给丢出去了。 那可能因为是真的胖，因为惯性出去。 对， 那个王磊之前在玩轮滑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 比较危险的？对，有没有像我这样比较惨的经历的？ 对， 应该在轮滑场上应该也有，但是我比较厉害，摔不倒。 哇！ 因为这个因为小的时候，大家我觉得应该都会去轮滑场玩轮滑吧。 对对对， 这个应该算是当时那个 没有我，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啊，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那个小时候大家都会就是不约而同的三两个伴约起来去轮滑场，就像现在去夜店玩一个意思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轮滑场会放那种嗨曲儿。各种非主流的音乐，就虽然说那个时代叫非主流的音乐， 还觉得挺酷的。 对，就是特别的炫酷，大家一圈一圈一圈来回的滑。然后当时我记得也是摔得挺惨的，虽然摔得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多，所以我就想问一问王伟， 左哥现在还玩吗？ 不， 你看这 多大了？ 这个，哎呀，这跟多大呀？ 这跟多大其实没关系， 这是人家的爱好。 这叫人老心不能老。其实我想问王伟，就是之前在玩轮滑的时候，摔得最惨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让你摔得这么惨？ 最惨的吧，应该是把我膝盖上的一块肉给摔掉了。 咦， 就是那是好像是在一次刷街吧，我路过一个小巷。 什么叫刷街？ 刷街就是穿着轮滑在大街上嗖嗖嗖，就是 就是一堆人看着你，一堆路人看你，就感觉 是在马路上还是在那种有安全？ 有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选择就那种行人道那个道上去滑。 啊，明白了，明白了。当然在这儿也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各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这种行为不是可能 仅限专业人士 去玩， 且行且珍惜。 对，而且这些专业人士在玩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到我们的行人和这个骑车子还有骑车的安全，也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啊。咱们接着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当中来，王伟继续。 就是我那天吧，就是在刷街的时候也没带护具嘛，因为我比较盲目自信那种，就不带护具。 嗯， 然后路过一个坑吧，我很自然跳过去了。 嗯， 然后没想到前面还有 一个坑， 对，我就踩那坑边，膝咔一下。 生活处处有惊喜。 对，没错， 惊不惊喜？ 膝盖摔 第二 不意外。 第二个坑突然站了起来，说惊不惊喜？ 意 不意 外？ 气死我，真是。 那你玩这个有多久了？ 玩这个是，我记得是我第一次玩是在我小学，不在我小学，应该在 幼儿园。 对，幼儿园左右吧。然后我爷很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爷当时怎么想的，他想带我去轮滑场转一圈。 嗯， 然后就带我去玩轮滑，当时是四个轮的。 啊，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回玩轮滑。 哎，你见过四个轮的轮滑吗？ 见过呀。就像我， 你怎么能见过呢？ 就像我这种蠢的，不都玩四个轮的吗？不是讲道理，不都是就是一般蠢的，不都玩四个轮的吗？ 哎，对自己定位很准确， 就是那种双排轮滑。 对，然后爷爷就带你， 没有，还没那时候， 那不是站得稳。 我刚穿上鞋就下雨了 啊！ 我就特别失落 啊！ 刚穿上鞋就下雨了，然后就我跟我爷爷就没带伞，都淋着回家了。 嗯， 然后就到第二天了。第二天我就闹着非得再去一回，然后我去了一回。然后我说啥都不会，我爷就后边抱着我，让我滑，然后我就一直往后躺，我爷一直抱着我，最后他好像有一回吧，好像去了好像得有不下四五回的时候，我爷让我先休息一会儿，我说爷你跟他站好了，让我先自个儿去试试，然后我自个儿就去试试了。啊，我爷说别，我就不听我爷的， 小男孩的那股冲劲儿， 对，然后我一下摔倒了。 嗯， 但我爷要扶我起来，我说别扶我起来，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从哪里跌倒 越挫越勇的精神，就是轮滑的精神。 对，这个小的时候有这样的脾气吧，就是说自己摔倒了不让别人扶的这种小脾气还是挺惹人喜欢的。 那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那这是个颠的谁呢？你这我这 不 是 没 摔一次就不干了吗？ 没说你呀、啊，对不对？ 我是不是摔了一次都不干了？ 毕竟你是被扔出去的，我们是自己摔倒的。 我真的是太惨了，因为这个事情都仇视爱情，就以至于我到了就得上初中。初三那会儿就看见情侣，就哎，这是小情侣不注重形象，干嘛呢？一看见别人亲嘴在街上，我就 想起当时扔我的那对情侣的人，你说闹不闹心？你说难不难受？ 难受，想哭。 干我们现在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啊，这个说唐伯虎逛山岗，哎，这名起的跟 我们 节目是我们粉丝儿，哎，人呢？人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啊，然后下面这个。电影音乐侠三男两女打死一个， 那你少数一个， 少数一个呀！ 哎呀，少数一个呀！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少数我。 下面还有左哥哥，左哥，你的运气人。 哎，左哥， 为什么是迷弟来了？我害怕呀！ 人家喊两声，你看左哥都飞起来了，哎， 上天了都呀！谢谢朋友们啊，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酒吧，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博虎点秋香。好，现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又有两个人跟我们说， 这不我着急打断左哥呢吗？又看有人夸我了。 老酱驴说女主播真好看， 哎、谢谢 又不是第一次有人夸你好看了，真的要至于这样吗？ 谢谢、 嘉宾好帅啊。草莓味的小仙女说：“嘉宾好帅啊，确实， 谢谢大家， 挺帅的， 我们仨都被夸了，这我心里那个平衡多了，一直在夸我们左哥。 对，而且我们这个嘉宾啊，是一个酷爱轮滑的旋风少年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节目，会在明后天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这个发布出我们嘉宾的联系方式以及他的这个身高啊各个信息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个草莓味的小仙女要注意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 看公众平台了啊。 帅的嘉宾的联系方式。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推荐的一首歌啊。今天我们嘉宾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帅气的王伟啊，为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现在我发现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 走了一波， 走了一波，带了一波节奏。 伟哥好帅， 伟哥好帅，伟哥好帅，伟一个逗号好帅，你这个同学一点都不那个按队形走呢。伟哥好帅，伟哥好帅，伟哥好帅，太帅了！ 哇，我被刷屏了。 今天吸了一波粉，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被夸帅最多。 对。 哎，我们还有小礼物耶。 谢谢飞 翔 送的太阳， 三个小太阳。 樊雪叫什么？樊雪叫樊 雪 啊？ 啊，樊雪叫樊雪啊？ 樊雪叫樊雪啊？ 问我樊雪叫什么名字？ 樊雪姓樊，名雪啊，字孔。 哎，刺孔 啊，这个 记住孔凡森就记住我啦。 行了，你可别 从我的场了。不，我们接着聊嘉宾啊。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一个非常帅气的爱华轮滑的小哥哥王伟，旋风少年王伟啊，还在夸我们的伟哥好帅。不要夸伟哥好帅， 伟哥我爱你，我的偶像。 对，这个没事夸伟哥好帅的，刷刷小礼物什么的，这真的才帅啊， 你这才来的实际呢，好吧？ 推荐了一首来自于田馥甄的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 有没有什么 故事呢？对，就是基本上你看来这做节目的嘉宾，之前你推荐的那些都是比如说昨天那个嘉宾推荐的应该是是什么歌的？我忘了。 一般都是有故事， 对，一般都是有自己故事的，然后或者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一首《小幸运》，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 因为吧，里边有一句是那个， 因为歌词是吗？ 对对，有一句是那觉得写的挺好的，叫那歌词叫什么？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那句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我就因为这句才喜欢上这首歌。 我已为你失去泪流满面的权利。 对，应该是那首歌词吧。 突然之间 写满了无奈， 突然之间被扎了一下心。 哎，有故事。 我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给我半个小时根本讲不完这个故事。好吧， 摄像机准备， 没有 话筒塞到他嘴里。 接着把灯光打到我们的王伟身上啊。 对，来王伟， 既然说有故事， 失去泪流的， 失去泪流满面的距离， 权利， 不是权利， 权利。 对 对，这是不是说明在之前有那么一段不堪入目的恋情，不堪入目的恋情？ 没有， 就是那种比较好的感情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只是是一段暗恋的经历吧。 暗恋的经历，都说暗恋是，都说暗恋是最美好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 没错。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将至未至， 对，你看今天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这么多你的粉丝，肯定大家都想听分享一下。 就是我高二的时候，就高二刚开学追了一个女生吧。就是她过生日的时候，我还在半夜12点出去为她写生日，在楼梯上写生日快乐吧，还挨了一个处分，但是我觉得挺值的。 挨了一个处分， 对，挨了一个处分。但是我觉得 哇，好浪漫， 很值。但是，所以现在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吧。我也就 所以说是被拒绝了，是吗？ 没有被拒，我也没有，就是也不算被拒绝， 也没表白， 并没有袒露， 只是一直 放在心底。 对对对， 只是一直暗恋着这个对象， 在心底，从未出现，也不会消失。那种 有 感觉， 哎呦，从未出现也不会消失，我的天哪！ 暗恋是一首心酸又暖心的歌。 我突然想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住宿舍的时候，晚上12点那个会封楼门的，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门禁。 对，就会有门禁的。然后他在晚上12点之后，突然之间去敲了这个宿管阿姨的门，然后，哎，我去，这个人名字是他吗？ 哎、 我一会儿来念啊。那这不太好，我接着讲故事。 来， 然后在12点之后，他去突然去敲了这个宿管阿姨的门，然后宿管阿姨问呢：“你干嘛去啊？这么晚了。”其实他要是出门的话，肯定是会挨处分的。然后他直接在那个，因为我们之前要是想出门玩的话，就会说这个自己生病了，或者是朋友在外边没钱了，回不来了，我要给他送钱去啊，这些之类的， 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都是那些假话，但是 没法拒绝的那种。 但是他直接在那个宿管阿姨的那个本上写了3个字儿：去表白。 哇， 好酷啊， 直接在那上面写了三个字，对，然后他直接奔到了女生宿舍，拿了当时还背了把吉他，对，背没背吉他我忘了，然后直接在宿舍楼下对着那姑娘唱了一首歌，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了。 对，再问一句啊，插一嘴， 现在分手了。我知道你还问什么， 默契。 对， 那还蛮可惜的。 这个人的人名呢，我就不再念出来了啊。大家现在也能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看到这个人是谁啊。也祝愿我们的王伟能勇敢的说出自己心目里边的这个爱意，不要一直把它埋在心里。 但是你在转念又想，这就让我们面临了一个选择，就是网上也挺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最终没能在一起和从未在一起，哪个更让人觉得遗憾？我觉得这是 这个问题呢，咱们就留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去深思吧。啊，明天节目更加精彩，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该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王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这段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你们也希望王伟能够勇敢说出自己心目里边的那个爱。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收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更加精彩的漫游嗨翻天，请继续关注我们，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啦， 拜 拜。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